我国慈江道、咸镜南道和两江道17号举行群众大会，表示庆祝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由地方党、政权、经济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农场和大学的干部、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参加。会上发言者指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这是我国军民对金正恩元帅的高级忠诚和绝对信赖的表现，是保证党和革命、祖国和民族万年大计的革命大喜庆。通过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有力地显示了朝鲜劳动党作为主体政党的革命性质和战无不胜，向全世界再一次彰显了我国革命队伍一心团结在党和领袖周围的政治思想威力。发言者强调，全体干部、党员和劳动者都要以在忠诚的70天战斗中发挥的那种精神、那种气魄，更熊熊地燃烧起创造万里马速度运动的烈火，来切实贯彻党代表大会决议。接着举行了群众游行。